得好好感谢感谢徐主任呐。 你不用谢我，病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找到了根儿，你用对了方法，对不对？ 嗯 嗯，好了，那我不多说了，早点去打，晚了一定是拿不到了。你问我，我都没有，好吗？ 好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啊，你好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请讲。哎，啊。 我跟你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啊。 好。 我是那个心脏病患者，我这是二尖瓣、三尖瓣反倒流 啊， 然后呢还有那个糖尿病啊， 嗯， 还有呢我一直在床上躺着吸氧的 啊， 我爬不起来的了，我 啊，哦，爬不起来了，嗯嗯， 哎，我已经在你的那里送我的一本书，我在。我坚持不下来做那么长时间， 哎，对， 我只好做今天做一下，明天做一下。 所以呢，为什么，嗯，你看啊，我们历代人在这个中医上，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研究。嗯啊， 我在听你的节目呀，我说你的药这么好， 啊，我建议你呢，我这个药， 嗯， 你最好用上，啊， 嗯嗯嗯， 最好用上。你看这个，啊。 嗯， 二尖瓣啊，二尖瓣反流， 三尖瓣， 啊， 嗯， 三尖瓣，二尖瓣反流呢，它要是严重的话，会引起急性的肺水肿。 对， 啊，哎呀， 对， 而且呢， 就是这样。 对呀，啊，这是一个，你的肺要是里边积了很多的水以后，你这个肺呢，它的这个舒张跟收缩的能力它就下降了，所以你的气呢就上不来了。我们讲， 嗯， 人活一口气。气呢它足了，血液就跟着循环，因为气推血走， 嗯嗯， 那你现在这个水它又下不去，你气呢又不足，你完全靠氧气， 嗯， 而不是在根源治疗， 嗯， 我讲的一通一贯疗法呢，我们先说我近期给大伙儿介绍的， 嗯， 刚刚 我听了， 对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血管啊，扩张血管，血液循环，新陈代谢， 嗯， 帮助你的机体组织恢复活力。 嗯， 你这个通，你这个血压呀，心脏啊，功能啊，就会逐渐的恢复，对不对？ 嗯， 那对你来说，你的肺也不好，脾胃也不好，心脏也不好，肾也不好，水代谢不了。你看看，这样一来，因为这个气血调的，女同志的气血的周期是七天，你身上的整体的症状，它就开始缓解了。 嗯， 你要用的话呢，你最好要用的时间长一点， 嗯，好好好好， 好吗？ 好 好, 好， 那你用的时间我也要给你指导一下， 嗯嗯， 啊，因为这个中药啊，我们按时辰给药， 嗯， 像你现在是属于是什么呢？这个肺部也有水了是吧？有没有，啊？ 肺部 有吗？ 有 有，那你就在， 嗯， 你的晚上在九点的时候吃一次药。 嗯， 九点，哎，九点，九点为什么指导你九点用药呢？因为这个九点是人的三焦经，啊， 嗯， 三焦不通，不通则病。你九点钟在这个三焦经的时间段用药，它可以使你的全身的水道通畅，水道通畅，水道通畅了，是不是把尿就利掉了呢？ 嗯嗯， 对不对？因为你吃了你的小便，跟你平常的小便是不一样了。啊，不一样了。那么我接下来还要问问你， 嗯， 你脾胃好不好？ 我这饭不要吃，我不想吃饭。 不想吃饭？ 嗯，看见饭和等于一点都不想吃 啊。那你就在早上的七到九点之间吃第一次药，这个是人的胃经当令，调理一下胃。 嗯， 啊，调理一下脾胃啊，七点钟左右， 嗯， 啊，这个时候吃一次药，晚上九点到九点了你就吃药。 嗯，再吃，嗯， 哎，对，再吃药。 好，谢谢。 我希望你 啊， 这个水一个 消掉， 啊，我说 你身体健康，徐老师 啊，能够从床上站起来啊， 哎，啊，爬起来啊， 对，从床上爬起来啊， 好， 爬起来的时候记得给我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 啊， 好，不要吸氧气了。 对呀、啊 我氧 好了、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啊好，谢谢啊。 哎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好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，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上透着光，彩绘的玻璃窗，装饰时刻的视角，当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，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，再放，静静欣赏，再想你的浪漫，再看是否多久都一样。 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